第79集，马炳元越想越气，又不敢在明面上与傅云宪过不去，于是打算再找傅玉志撒撒气。你害我弟弟吃了枪子儿，我也要让你弟弟不痛快，就算不能一命抵一命，至少也得解恨才行。马炳元亲自来了 S 市，正打算在傅玉志身上如法炮制一场围殴，结果却被人拦下了。拦他的人是许林，许林就是马炳元派到傅云宪身边去的，因为他们还有些枝枝蔓蔓的生意上的关系，插个人在对方身边省心又方便。马炳元盯着许林看，发现他脸上青了一大块，一张脸不见喜色，眉眼的弧度都是哀怨的。 看什么？ 许林冷声冷气地说，他是看不上这些人的，全是初中毕业就在道上混的垃圾，智力极低， 小小年纪气性倒是挺大。 马炳元不在意地笑了笑， 谁打的？傅云宪。 许林扭过脸不搭理对方，反倒盯着一只一直在眼前大摇大摆的奶猫。这是马炳元 S 市的一位朋友家里郊区的别墅养了一群猫，这只橘色的小东西憨态可掬，不比别墅里的大多数猫自得其乐，他倒喜欢跑人眼前晃悠。许林蹲下身，试图友好地抚摸奶猫的脑袋，但对方不领情，反而伸出爪子挠他。许林不喜欢猫。马炳元瞧对方这副样子，料定对方还是没能得偿夙愿，嘲讽地笑了。 你不是说你的故事肯定能打动傅云宪吗？怎么好像他也没信任你啊？ 许林依旧不接这话茬，继续逗猫。 傅玉志是军汉的律师，我也是军汉的一份子，你要动他我头一个不答应。再说兄弟俩关系又不算亲近，你就算把傅玉志打成一级伤残，傅云宪也未必有多心疼啊。 那猫又挠了他一下，几乎见血了。许林眉头皱紧，面容显得有些扭曲。马炳元说， 难道就这么算了？我弟阿全的一条命就这么认了？ 许林说， 没让你认，是告诉你打蛇打七寸，捅人也得捅软肋。 马炳元问， 软肋是谁？ 许林眼神悠悠地看着猫。 许苏。 马炳元对许苏还有印象，两人像是师徒又像是叔侄，关系确实比旁人亲近。这么一想，马炳元突然没了声音。碰了许苏，傅云宪真的会杀人。许林扬起脸，微微勾起嘴角，露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。 傅云宪要是真问你拿人，你就死不承认。洪兆龙不是出来了吗？你就推他身上去。 看出对方依然迟疑，他又激他。 胡四爷都不在了，马老大怎么怕这怕那的？ 你咋知道的洪兆龙啊？ 许多时候马炳元都觉得这个看似文弱清秀的小孩骨子里相当可怕，虽然看上去像是一览无余的一泓清水，但其实你压根看不透的。 你们说了那么多次，我没聋又没傻，这还听不懂吗？ 许林又低下头去，特别孩子气的跟猫打闹一阵，慢慢说下去。 也不必打他，各地治安情况不一样，在这里你们一群人打一个，一会儿警察就来了。 闹够了，许林白皙的手臂上多了几条抓痕，勉强算是和猫打了个平手。许林在那橘猫屁股上拍了一下，把那毛茸茸的小胖东西打发走了。他回头对马炳元很天真地笑了笑。举国关注的蒋真兴案发回重审之后，终于再开庭了。天刚亮不久，中院门口就已聚集了大批民众，其中不乏扛着长枪短炮的媒体记者，还有拉着请求法院从轻处理横幅的被告人亲属与振兴投资户。大约十分钟后，载着20名被告人的囚车缓缓驶进，特警中巴在前方开道，车上武警持微冲压送，车后跟着10余辆警车， 各警种的车辆排成一字长龙，浩浩荡荡而来，围观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喘了。这样的场面难得一见，相当震撼。蒋振兴刚在大巴上露面，就听见有人追着车跑，大声喊他的名字。和一审时的情况完全不同，不仅没有气急败坏的投资户对他破口大骂，还有蒋璇从希望小学中接来的一众孩子。这些孩子都接受过蒋振兴的捐赠与照拂，一见他就激动地大喊： 蒋爸爸！ 望着追车的几张稚嫩脸庞，不见天日多年的蒋振兴几欲泪下。经历了铁窗之下漫长无期的等待，他突然重新相信这案子能翻。因被告人数众多，公诉方派出了四名检察官，三男一女，都曾荣获过十佳公诉人，或者立过二等功、三等功，可谓精英尽出，相当重视。而辩方这边参与庭审的律师也达30人之多，其中半数都来自军汉。一起公开审理的金融犯罪案件，通常情况不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。然而公众媒体、人大代表还有律界同行都到场了，可容纳400人的旁听席座无虚席，还陆陆续续不断有人前来与法院交涉，希望能够增加旁听席位。他们都等着看傅云宪如何在这场大戏中表现或者出丑。旁听席上，蒋振兴的前妻与儿子坐在一旁，蒋璇与一些投资户代表坐在另一边，就连韩建与庞胜男都来了，在法院门口遇见时还打了声招呼，开玩笑说是来朝圣的。当然许苏也在。傅云宪担任辩护人的大要案件庭审，许苏从未缺席，只不过这一次他是跟着何祖平来的。临近开庭，辩护律师陆续进场，傅云宪最后一个出现，深色西装与纯色领带很衬他高大挺拔的身形，他大步流星，气势逼人。傅云宪入场时，审判长与陪审员都冲他点头致意，一直寂静无声的旁听席也第一次出现骚动。许苏听见身后有人小声喊道： 哎，这就是傅云宪呐。 他扭头看到一张稚嫩的生面孔，看着装也像是律师，可能是别的律所派来学习的。8点准时开庭，自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之后，庭审现场的火药味便愈发浓厚。一个上午的庭审时间里，场面几度濒临失控。面对公诉人带着诱导性乃至逼迫性的提问，何祖平数度当庭抗议，言辞激烈，偶尔得到支持，多数时候则被驳回。审判长法锤落了几次，提醒律师团与旁听席保持肃静。然而傅云宪却没有任何表现，他坐在辩护人的席位上，始终微微蹙眉，听着公诉人的提问或蒋振兴的回答，表情严肃，但几乎一言不发。